母你高满，你爱比爱开，莫不是跑步像青林四张同呀背，你爱比爱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尽心碎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无人披膜把笑得阿两兄啊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难杀小妹走阴开，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选段《送凤冠》。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 小姑娘，我个心肝宝贝白牛，阿玲是我个水仙牛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，水仙水白都是牛，老太婆啥不得那两昂块牛，媳妇啊侬心宽宽，媳妇啊呜，愿得媳妇来听。不不，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，别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家苦的归的是红啊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，一时长远不足要去不上住，该中谁叫银丝包啊，那一两媳妇就有好结果，听众步步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，媳妇侬是一了房正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阿灵处，我步步的侬总发出，媳妇今朝夫妻户，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啊户，媳妇侬啥辈跟夫妻互啊，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，祖灵有谁要谈论，还得我步步要人难住，二零四今世作为要见年路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儿子我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哪个人情结不婆，谁下凤冠夫妻苦啊。

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内早上打泼墨教育翻两旁，三枝清香露中茶，荤素菜月坐上房。第一我把下红灯贴当哟，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用鱼用，第六我将鱼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花枝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姑人为我出山走年，姑家的娘子见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不能空。 Thank you. 相思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眼，这样相爱是不能改。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，一直无着变不了从真。人世嚣张人生狂，那接着做把你倒转。红路飞，千般离不归人愁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也是睡了夜，王有娘子来管事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两月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

闹得古镇出家将我为宽宽桥一段我曾 叫我知，把身藏。 掐破了鸭路香风才脱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在情，方是我白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是桃花三关啊，纵然娘子是凌弱别，你是月亮温存灵山间，纵然娘子是凌弱别，深谷深涧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凌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气上神经飘飘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你爸爸全讲，翻天我烦恼， 下云呀，落雨在冰我 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要许多一年真带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 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坚持很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弟弟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坚持三千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